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22集。 花女话没说完，城前拦腰一剑已至，而就在这时，远处太阴山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混杂着风声、巨鸟厉声、马嘶声、野兽咆哮声、洪水奔腾声贯耳而来，惊天动地。李云脸色倏地变了。 大师兄，速战速决，斩魔阵启动了。 严征明尚未及回答，那一直缩在角落里的布阵魔修突然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冷笑。 哼，速战速决。 只见他一抬手，地面上原本的阵法突然翻天覆地地变化起来，转眼便面目全非。萧湘君被严征明一剑挂到了前胸，狼狈地落在地上，又惊又怒。 陆秋平，你做什么？ 那含冤的阵法不过是个没用的听山阵，你们还妄想凭借那个进扶摇山，简直好笑。交出你萧湘君之位吧，如今便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叫做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 布阵人卢秋平已经略至阵眼中，三个魔修居然在这节骨眼上狗咬狗起来，所有人都因为斩魔阵的提前启动而混乱不已，唯有程前一剑威势不减，他充耳不闻地将那女魔修一剑两断，花女被腰斩成两半，上身却在地上匍匐三尺，鼓鼓的血流成了河，他脸上的花瓣挨个凋零去，转眼便面如金纸，皱纹丛生，一双被耷拉下来的眼皮盖住的眼睛里怨毒浓厚。 我送你一把桃花杖。 说完，花女整个人血肉横飞的原地炸开，自她开口，程前便一直戒备着，此时手中双刃挡在身前，结成了一道冰霜之网，花女的血落在双刃剑刃上，锲而不舍地开出大小桃花，却无一例外被那不得好死的凶剑转眼间冻成了残花败叶。她这样一挡一拦，好巧不巧，花女自爆的一股桃花杖正好往一侧倾倒，直入了那卢秋平的阵法中。卢秋平猝不及防惨叫一声，蓦地用手捂住脸，阵法上毫无预兆地腾起三丈红烟，将他整个人围绕在其中，转眼化成了一尊粉红骷髅。这变故生得太快太意外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下一刻异变再起，地面上一股饱含煞气的白光自太阴山飞扑而来，原本的斩魔阵居然悍然外扩了50多里，将一行人全部纳入了阵法范围，煞气冲入那被桃花杖污染的魔修阵法中，白光、魔气与桃红香烟一时间混杂在一起，冲天而起，这想必是世上最复杂的一个阵法了。太阴山下，魔龙身影翻腾，严正明顾不上再和旁边这魔修纠缠，趁萧湘君惊慌之下，在众多白骨替身中逮住了他真身，毫不留情地将其一剑劈成两截。那绯红中带着血气的桃花杖已经飞快地弥漫开了。 走。 他一回头，带着几分泄愤的意思拽住了程前的肩膀，拎着程前一并御剑而起，咬牙切齿道： 桃花劫。 师兄，对不起。 程前头一次避开严正明的视线，他千言万语汇于仨字，是个人都听不明白，严正明也不知道他对不起什么，反正听了以后非但没有消气，反而越发的肝火旺盛，一时间内腹中平静许久的心魔又有蠢蠢欲动之势。严正明深吸一口气，心里烦躁的过了两遍清静经，险些将清静经叨叨成数来宝，这才勉强压下起伏不定的心绪，火下去了，灰自然浮了上来，严征明有些心灰意冷起来， 他头也不回地松开城前。 回头再跟你算账，跟上。 一行人剑似长虹般从空中划过，五十里路不过转瞬，身后的粉红瘴气不依不饶地追着。李云回头看了一眼，小心翼翼地说， 那个布阵的魔修可能是想借斩魔阵之力启动自己的阵法，没想到弄成现在这样。这桃花杖与斩魔阵连上了，也不知会怎样，恐怕不好对付。 别人都看不出来吗？你少显摆两句会死吗？ 严征明面似寒霜。李云一瞄他那一脑门的官司的师兄，立刻知道自己这是被迁怒了，顿时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吭声了。一来一往不过瞬息，然而太阴山下已经是风云变幻，韩渊已入斩魔阵，而斩魔阵的力气竟然更甚于魔龙，阵中没有来处的刀光剑影此起彼伏，飞花摘叶转眼变成冰锥雪刃，人在其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会冒出一把尖刀来，可能是身后甚至是脚下，随时有被穿成肉串的危险，其中变幻莫测，即便是在空中也避无可避。李云眉头倏地一皱， 不对，这阵法被人改动过。 什么？ 斩魔阵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杀气极重，催动者为了不伤及己方，一般会设有缺口，只是魔气不伤清气，但这玩意儿明显敌我不分啊。 他话音未落，便见一个黑衣人狂奔而出，看装束显然是天眼处的修士，他手中已无寸铁，惊慌狼狈的好像被猛鹰盯上的兔子。眨眼间，一柄钢刀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身前，修士不及反应，已经自己撞了上去。钢刀穿胸而过，自伤口处横冲直撞地划了个大十字，几乎将他一分为四，落了个死无全尸。严征明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也不知道他们走的这是哪门子狗屎运，遭遇魔修，魔修之间互相狗咬狗，遭遇天眼处，天眼处又有人暗中叛乱，弄得此时前有深浅不知的斩魔阵，后有追得死紧的桃花杖，身边还有一个从头到尾都不对劲的程潜。李云已经看见了斩魔阵中挣扎的魔龙。 大师兄， 搅浑水吧，眼下不管是算计人的还是被人算计的，都已经入了局，若不破阵，我们恐怕都要折在这里。 李云心惊胆战地看见他眼底有一道暗红色一闪而过，颤颤巍巍地提醒 我看你最好还是先保重自己吧。 严征明充耳不闻，他必须要破阵，如果真被这玩意儿困住陨落在这里，那他真是死不瞑目。 我非得知道程潜那个人是谁。 他双掌竖在胸前，轻斥一声，徐徐展开，双掌中出现了一把细小的木剑，木剑被拉宽拉长，而后白光一闪，凭空幻化出了清风三尺。这木剑一出，程潜立刻有种十分微妙的感觉，尽管不痛不痒，但他就是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那把木剑的联系。一股剑气以要劈开天地的威势，摧枯拉朽般的纵向斩下，好似紫电青霜划过天际。只听一声巨响，整个斩魔阵外围竟被这剑所撼动，露出了清晰的边界来。魔龙蓦地抬头，这一剑顿时遭到了斩魔阵疯狂的反扑，天上落下密密如林刀剑，不留缝隙地从上往下压了过来，随着乌云一同落在了严征明的剑上，利刃与利刃相撞，让人齿酸的撕拉声似乎就要刺破耳膜，无数火花如长龙一般在空中剑刺爆开，像同时开出了烟花万朵，照得傍晚夜空惨白如昼。严征明胸口一阵翻涌，手上青筋暴跳，差点被逼出一口心头血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到手中这把元神之剑上传来一阵不属于他的力量，顺着他的手掌而上，顷刻抚慰过他受损的经脉。与此同时，木剑上居然若隐若现地生出一层细碎的白霜。 这把元神之剑里到底有什么？ 那小子到底隐瞒了他多少事？ 严征明简直快要气炸了，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桃花杖已经不依不饶地追了过来。那桃花杖一落入斩魔阵中，就像游星见到了沸水路，撕拉一声，那桃花杖眨眼便弥漫到了整个斩魔阵中，浓烈的香气四下飘游，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从那香气中嗅到了恐惧。一个魔修的护体真元转眼被桃花杖穿透，他脸上忽然露出恍惚神色，显得又古怪又缠绵。雨雾的速度越来越慢，终于毫无预兆地从天上掉了下去。他血肉干涸，原地变成了一只幸福的僵尸。下一刻，龙吟响彻夜空，魔龙向着被严征明一剑逼出来的斩魔阵边界冲了过去。巨大的龙身怒而摆尾，狠狠地撞在那边界上。天地动荡，山清水复，整个斩魔阵的火力顷刻间被寒渊吸引了大半。无数条雪亮的斩魔刀从四面八方逼将过来，接二连三地砍在魔龙身上。魔龙咆哮着怒目圆睁，转眼遍体鳞伤。他却不肯稍作停息，只一转身，再次义无反顾地往那阵法外围撞去。李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储物袋中，心里一念闪过，拿出了那把真龙旗。他将龙旗握在手中，手却剧烈地哆嗦着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肘。李云一惊，手顿时松了，真龙旗掉了下去，又被人一把捞回来。 二师兄别动，这东西落到魔龙手中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 程前接住真龙旗，在李云耳边轻声道： 你看好水坑和年达呢，我想办法找真言。 你…… 程前将真龙旗卷入衣袖，离弦之箭一般冲向了太阴山下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